我国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工业同案国际注册1999年日内瓦公约，关于商标法的新加坡条约等条约。有关加入条约的文件在主体105年2016年6月13号被提交给受托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加入条约规定，我国加入条约的文件将从申请加入后过三个月的2016年9月13号起正式生效。